唱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刘有石为了感谢李莲英的救命之恩，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方砚台，这方砚台通体透明，独具匠心。李莲英在宫里这么多年，什么稀世珍品没见过呀，但是像这样的砚台却从来没见过。原来啊，这刘知县的原籍是安徽端州，这端州是出砚台的地方，而且那地方的砚台啊都是御品，一般的读书人如果能够得到一方端砚，那一定会感到十分的荣耀。话说北宋末年，宋徽宗喜好书法，他的瘦金体可以说是自成一家。写书法的人都有猎奇的癖好，这宋徽宗尤其喜欢收藏各地的宝砚，而当年刘有石的祖上是端州一带闻名遐迩的工匠。话说有一天，他的祖上一名叫宋石场的人得到了一块剔透无瑕的玉石，他打算把这块玉打制成砚台来进献天子。于是经过细细的打磨，然后在雕刻上各种图案，为了取悦皇上，他就在砚台之上刻上了宋太祖赵匡胤南征北战统一天下的图案，以赞扬大宋的美好河山。辛辛苦苦的花了一整年心血才制成此砚台，但恰好在此时，北方的金国南犯，攻破了东京汴梁，天下大乱，于是这方宝砚就留了下来，全家人视为命根子，珍藏在家里。后来举家迁往河北，这砚台也就到了河北。当刘有石长大成人，中了举，做了官，这方宝砚就由他保存着。由于太过于珍惜了，自己从来也没有使用过。这次李莲英救他一命，他知道应该知恩图报，而且他明白这李莲英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不是好对付的主，所以他就把这家底儿给拿了出来。这方宝砚是晚生的传家之宝，小的从来也没舍得用过，总管大人救了小的一条狗命，小的无以为谢，以此全作报答，不成敬意，望您老人家 笑呢？ 李莲英都看呆了，抓住宝燕爱不释手，赞不绝口，哈哈哈，好燕啊，好燕，既然你诚心相赠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说着笑眯眯地拿起那砚台就往怀里揣，然后又笑着笑对刘有石说，县太爷，我找你啊，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昨儿个晚上我听得老佛爷很高兴，说你会办事儿，又说你啊是个忠臣，说你是爱民如子，体察民情的父母官，为了奖励你，要免你们县3年的皇粮。刘有石闻听此言，真是感动万分呐、啊！正想再次跪倒，被李莲英一把拉住了。哎，别别别，这样，亲不亲故乡人呢、啊？我跟你说，马上就要起驾了，你呀，好生伺候着。圣驾出门，你需要在门口跪送圣驾。这第一圣出来的是老佛爷的轿子，第二圣是万岁爷的轿子，你可要记住了。前两圣轿子一出门，你就可以站起来，这就再也没有你的事了。多谢总管大人指点。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起驾程序，又匆匆忙忙地重复了一遍。在这次起驾的过程中，刘知县的表现非常不错，不仅跪姿端庄，而且声音洪亮，这使慈禧太后非常满意。銮驾远去了，刘有石的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，他心中暗自庆幸，多亏遇到了李莲英，要不他哪里还有命啊？好险啊！可转念一想，真好笑啊！这堂堂慈禧太后，举国之尊，竟让他给耍了一把，嘿，真的好笑。事后，慈禧太后果然降下一旨，许化阴县免交3年的皇粮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虽然慈禧太后免了化阴3年皇粮，但是这刘钱串刘老爷却没有免百姓的租税，他分文不少，把全县的租税收了起来，装进自己腰包。人民虽然有怨言，但是哪里敢说呀？都说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刘有石能有今天，全凭慈禧身边的李莲英，所以他就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去孝敬李莲英。李莲英当然也少不得在慈禧太后面前给他说好话，使他的官越做越稳，越做越大。刘有石冒了一次险，他因祸得福，而化阴县的老百姓却苦了又苦啊，难了又难。嘿，这到底是福呢还是祸呢？话说啊，自化阴县往西数天以后，这群人马呀就到达了渭南县，再往西走便是临潼，临潼西5-60里便是古都西安。快到西安了，慈禧太后的心里是越来越坦然，她思谋着 从现在开始就得享享清福了，京城里的架子也要摆出来，咱毕竟是皇太后嘛。计划着到西安后首先要好好的歇一阵子，可不是吗？自从七月仓皇出京到如今已经快两个月了，这两个月里走走停停，为了活命而劳累，本来可以住在太原不走了，可谁料那该死的洋鬼子又从背后追过来。虽然从太原出来往陕西逃奔的时候比出京的时候舒服多了，但毕竟那是逃啊，哎，真累人呐、啊。到了西安以后可得好好的歇口气儿。也不知道西安那边的行宫修得怎么样了。莲英啊，莲英，这是到哪儿了呀？老佛爷看到路旁出现店铺，就叫住了轿旁的李莲英问着。 回老佛爷，这只是小镇，前面不远就是渭南县。 渭南？这离西安还有多远呢？ 最多不过180里。 我思慕着到了渭南，我们呐得在那里歇口气儿，养养精神才好进西安，得先叫个人到西安去看看，看看行宫收拾的怎么样了。 老佛爷所言极是，我们是圣家就得有圣家的气派。 这些丧家之犬还想壮大，好在关中百姓面前显显皇家的威风。哎，这慈禧太后啊，在洋人面前丢了面子，被洋人打得落荒而逃。这丢去的面子不去到洋人那里去要，反而在自己的臣民面前趾高气扬。其实啊，关中自古民风淳朴，百姓对朝廷始终是极其尊重的。无论是暴虐的秦始皇，还是奸诈的汉刘邦，更何况这诡计多端、手段毒辣的西太后呢？何必在百姓面前如此装腔作势，真是多此一举。慈禧太后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，她办事非但有主见，而且善于安排一些纷繁的事情。早在从太原起驾的时候，她就安排太原府派人向西安报信儿，要求西安府及早准备行宫。从太原出发已经20多天了，想必西安府早已经准备得当。但是老佛爷没有得到准信之前还是不会放心的，所以想派人去看一看。思前想后，他想到了岔道迎驾的岑春轩。这个人如果去的话他还是比较放心的，于是就让队伍暂停歇息，让李莲英叫来了岑将军。岑将军啊，这一路护驾啊辛苦了，如果没有你接驾护驾，我娘儿们会成为什么样子？哎呀，我都不敢想啊。 保护圣驾是微臣的天职，为了老佛爷皇上安康，臣万死不辞。只要太后和皇上安然无恙，就是微臣之福啊，天下百姓之福。 岑春轩说的有点动情。这不马上要到西安了吗？我想找个人先到西安去看看这行宫安排的怎么样了。 岑将军，你看谁去合适啊？ 微臣愿效犬马之劳。 没等慈禧太后把话说完，岑春轩就抢着打着。哦，那就只能再辛苦岑将军一趟。你护驾有功，到了西安一定有你的好处。 谢太后恩典。 李莲英看到岑春轩得宠，想到他在华阴县在慈禧面前告他黑状，心里就来气儿了。他急忙催老佛爷赶路。 老佛爷，时候不早了，还是赶路要紧。 家到渭南，渭南县知县出城贵营，除了岑春轩和几个随从外，大队人马直入渭南县城。岑春轩则没有来到渭南，他是带队去到西安。话说慈禧进了城，便摆起了皇太后的架子，李莲英更是趾高气扬，耀武扬威。直眼红的老百姓都后悔呀，没让自己家的孩子去做太监。渭南县令面对这样的主子，这样的奴才，也只能忍气吞声，姑息迁就。但庆幸的是，岑春轩第二天便回来了，向西太后回禀了行宫的情形。老佛爷是非常满意，所以第三天便起驾了，当天夜里住在临潼。慈禧太后在那贵妃池中沐浴了一番，再甜甜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清晨起驾直奔古都长安而来。西安古城历史悠久，古称西京长安，位于关中平原的中部。单说这关中平原，东有潼关，易守难攻；北有黄河天险，南有秦蜀山地，确实是一方宝地。难怪慈禧太后要选这样一个地方栖身，好有眼力啊。而且有人说呀，这关中地区地势东南稍低，向西北面略高，是龙的居所，所以历代帝王相继在这里来建都，以求乘龙之气长治久安。这古城西安更是许多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地方。自周朝至汉朝，自汉朝至唐朝，有数十个王朝曾经建都于此。西安作为皇都，至少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汉朝的时候啊，都城长安不仅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而且是一座国际性的城市，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就是从这里走起的。唐朝的长安更是繁华，成为了世界性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市，各国的使节、留学生、僧侣和商人给西安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轶事趣闻。西安的风景更是绚丽夺目，历代皇帝的陵寝、寺庙塔院可以说是比比皆是，随处可见。大慈恩寺的大雁塔、建福寺内的小雁塔遥遥相望，就像是啊，相互诉说着自己的沧桑。碑林的碑文石刻留下了时光流逝的永恒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啊，真是能够陶冶人性，使人脱胎换骨。慈禧太后就选中了这块地方，也许他老人家 是想在此陶冶陶冶自己情操，与洋人们以慈善的面目去议和。李莲英拽着缰绳，昂首眺望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老佛爷，前面就是西安城了。”慈禧太后掀开轿帘往外看了看，又把轿帘放下。此时銮驾已经到了西安城外了。明代修的西安城墙已经依稀可见，在西安城的东门外早已聚集了一大堆的人，全是陕西省和西安府的官吏，一个个衣冠楚楚，带迎圣驾于此。看那领头的便是陕西巡抚端方端大人，看着圣驾已经临近，他便指挥他的下级们按照文武官阶排好队，准备迎驾。那边李莲英对着老佛爷的轿子小声喊道：“老佛爷，老佛爷，到了，到西安了。”随驾而来的所有人都释然地望着那青砖垒起来的城墙，不约而同地从心底发出了一声叹息：“啊，终于到了。”慈禧太后又以她惯用的手法掀起轿帘，从轿子里往外望那城墙。这一望不要紧呐，却一下子触动了她的心酸，因为她望见这城墙，这箭楼，就觉得这城墙太像北京皇宫里的城墙了。想想曾经在那宫墙之中，它是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至高无上。可是那些可恶的洋鬼子硬是把它从那宫墙里给赶了出来，所以他非常的恨洋鬼子。可是洋鬼子打进北京完全是因为有义和拳，他们说是扶清灭洋，见洋人就杀，这才惹恼了那些洋人，竟然八国一起来进犯京师，以至于国破如此啊，使他离开了他熟悉的城墙，熟悉的宫殿。所以他更恨义和团，看着城墙，想着自己这一路的艰辛，慈禧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，那热泪夺眶而出，顺着他的脸颊往下落。慈禧不愿再看那城墙了，唰的一下放下了轿帘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